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啊，你先来一下，你作品一号，他作品二。 读目录啊？ 不读目录，读真正的诗。 那你往下拉呀。哇，两个流浪汉打了起，他们打架的地方不是路上，而是一座臭气冲天的公共厕所。为了睡上一个好觉，他们同时来到了这里。其中一个已经在这里睡了60个长夜了。难道是他们在这里将要做的梦发生了冲突？两个流浪汉先是用手互相直的指着对方的臭鼻子打骂，仅仅3分钟后，他们就一蹦一跳的打了起来。我坚信其中一个是我，然而那一个，哪一个是我呢？（括号）由于年龄相仿、体格相仿、精神相仿，两个流浪汉一时难分胜负，性急之下，一个流浪汉伸手抓了。 后面有短片， 抓了一把大便，另一个反应比猴子还快，他也是说抓了一把大便，两个流浪汉几乎同时变成了大便发射器。他们是那样的勇敢，为了公司的梦想，他们决心实战到底。如果其中一个肯定是我，那么我这是干什么呀？这难道就是我的初衷？陈云虎点评。 菜园小记，徐乡愁。春天来了，萝卜也熟了，菜农们便把它收起来，拿到市上去出售，只留下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坑，被萝卜插入过。 什么乱七八糟？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哎，你这个话筒该消毒了啊！ 这首歌就是《菜园 小记》。菜园小记，评论专辑赵思韵点评。徐乡愁特别讲究情绪，拖沓的叙述到处布满了象征和隐喻，这大大延缓了我们抵达诗歌的时间。后续不要求余韵绕梁，回味无穷，但求直来直去，妙趣横生。这本诗集里我最喜欢的是最短的那个菜园小记。真鼻涕。 对，看他那解释，其实也没看出什么他是 什么意思，还是没看出 什么，就是 没什么意思，别瞎想。 你看看， 这段你读。 别客气。这段还可以， 我读不出口。